Thank you.

天老爷刚从上海钱庄回来。花园后面那个水井的盖子就不见着，正是活见过呀。莫怕，三年前也像这个夜晚，我就撞见两个鬼，一个男鬼，一个女鬼。今天呢，我来捉你们。大少还没有回来。哎呦，月亮长毛了。明天呢，准是过雷雨天呐。月亮长毛不可小瞧，大雷大雨地动山摇。 是 鬼。

我宽恕你们呐、啊，平儿错了。什么事吗、啊、 父亲，我有一个请求。 说吧。 父亲在上海的钱庄缺少人手。 是啊， 我想到那里去。 怎么，你要去？ 去干犯事业。 你要去也好。 不，仆员，雷雨就要来了。 把窗户关上。 真人 人都是人生大有为，爱情价高贵，写不必飞，写不必飞。 老爷回来，客厅又布置过了，仿佛回到20年前的样子。 母亲，你有什么吩咐？ 这活宝绣得正好。 那是四凤绣的。 我也曾绣的一手好活宝。 是是是，你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 等等，你把它还给了你。 我们最后悔的事情， 我不后悔。就在这客厅，你对我说，难道你忘了？ 我不记得了，我不记得了。 你说，为了我，你不怕犯人伦大罪？ 你这个下

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Oh, 稣。王妃了不不天心心困起来，今生夫妻难哦哦哦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草秋 鸡大，你宽才我欲